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女作家马金莲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《长生殿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回族女作家马金莲1982年出生于宁夏，西吉县人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。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，曾在《十月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作品》《散文诗》《朔方》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近100万字，代表作品有小说《掌灯猴》《春风》《父亲的雪》《老人与瑶》《谜子》《永远的农事》《鲜花与蛇》《夜空》等。中篇小说《长河》获得2013年度中篇小说评选第一名，被誉为当代呼兰河传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父亲的雪》《碎媳妇》，长篇小说《马兰花开》获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《江水和酸菜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修连鬼，修连鬼，端个瓦盆要江水，这是我们编的顺口溜。快做晚饭的时候，二奶奶来了，她个子小腿短，走路慢悠悠的，微微撇着脚，他的鞋永远是不会穿起来的，不管是烂鞋还是刚上脚的新鞋，他一律将后跟塌倒，像拖鞋一样耷拉着。奇怪的是，他这个样子走路竟然没有一点声息，像一只猫在轻轻走过。我也曾将自己的鞋子故意踩倒试过，一迈步鞋子在脚后跟上拍打着，呱嗒呱嗒作响。有一回，他脱了鞋坐在我们家炕上和我妈说话，我趁机穿了他的鞋走路，还是呱嗒呱嗒响，像一个饶舌的妇女在脚后跟聒噪。可见二奶奶她这样穿鞋走路已经练出了境界了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她还会在裤脚上挂一根乱线头，要么是几点碎草屑，这一路轻飘飘拖拉拉来了，身后跟着最小的女儿玲子，像一个小尾巴长长拖着。 二奶奶来了还会有什么事儿呢？肯定是来借东西了。我们的目光习惯性地去看她腋下，看见一个瓦盆夹在那里，这就对了，又要江水来了。我们的江水握在一口大缸里，秋天萝卜挖回来后，将叶子全部切下来，剪好的穿起来晒干菜，为以后卧江水埋下伏笔。总是奶奶在做这些事情。一个头戴白帽的老奶奶坐在一大片绿叶丛中，用一个冰草绳子穿菜叶，这种绳子必须用冰草拧，最好是连根带叶拔起来的那种冰草，韧劲儿大，才能承载一大串菜叶的重量。冰草很常见，只要有黄土的地方，它们就会成长，无孔不入，顽强不屈。 奶奶自己扒一抱冰草，拧出两根绳子，后面不用她再忙活了。我和姐姐早就跟在她身后，也各自拔了一大抱冰草，抱回来坐在萝卜上搓绳子。 冰草绳子很好搓，我们一会儿功夫就搓出一根给奶奶。奶奶将萝卜缨子一把一把整理好，放在草绳上，将草绳打了一个结，一大把菜叶被草绳拦腰捆住了，再整理一把，再打结。功夫不大，身边堆出一大串串起来的绿叶，深绿的萝卜叶，草绿的冰草绳，一堆绿色还在不断膨胀。奶奶两手沾满了绿汁，站起来提着草绳一头抖一抖，索拉拉提起了一大串。这种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，很沉。母亲过来帮忙，和奶奶抬着菜叶子抬到了早就准备好的木架子上。架子很简单，是两根巨大的长条板凳上支一根扁圆的木棍子，自然这棍子是榆木的，结实。 半个下午，母亲把所有的萝卜叶子切下来，将萝卜运进后面的窖里储藏起来。奶奶也串了十几串萝卜叶子的干菜，其实还没有干呢，但是我们已经把它们叫干菜了，好像这些绿叶一上绳子就和散堆在地上的叶子不一样了，有了特别的意思。奶奶还要再串，母亲喊：够了够了，多了咋吃得光呢？奶奶小声反驳说：你们年轻人就爱偷懒，怕麻烦，我们多弄点，到了冬天握一大缸酸菜，看你们咋吃呢。奶奶的口气是肯定的，那意思就是你们想咋吃就咋吃，由着性子吃，没人会给你限量。 秋风干爽，艳阳高照，萝卜叶子很快就干了，比原来萎缩了很多。奶奶一串一串取下来，挂在后窑墙上的木橛子上去。我们宽大高深一直寂寞的后窑顿时变得拥挤热闹起来，显得很富足。墙上的干菜串子一串挨着一串，地上堆着农具和一些很破旧但还是舍不得扔掉的东西。本来木橛子上还留着几串去年的老干菜，对比之下，老干菜更像是一串串破抹布，上面落了尘土吧，在窑洞墙上吊死鬼一样挂了一年吧，总之是面目陈旧的，让人伤心。我过去摸一摸，拽一下，干爽枯衰的叶子顿时碎了，化为粉屑，扑簌簌往下落，手碰到一片就碎一片，顷刻间化为乌有，只剩下枝干挂在那里，光秃秃孤零零，空气都变浑浊了，有点呛人，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从陈屑团里抬起头来喊：奶奶，这还是我们去年挂的那些干菜吗？咋老成这个样子了？奶奶很忙，不回答我，我也没十分渴望她回答，因为我记得十分清楚，这些干菜除了我们去年此时挂上去，难道还会自己冒出来吗？ 木橛子数目有限，要挂下所有的干菜明显有困难。奶奶歪着头想，像一个贪玩的孩子面对着一道不确定答案的选择题。她终于下了决心，动手往下取旧菜，取一串旧的挂一串新的，一番新陈更替后，所有的木橛子上挂满了新鲜的干菜，旧干菜串子被堆积在门口，一串一串死尸一样仓皇地躺着。奶奶看着他们有点作难，扔吧舍不得，再收起来吧没地方放了嘛，这取舍真是成了一道难题，横在那里把奶奶拦住了。去年的时候，他用双手把它们一片一片地摘出，一束一束捆起来，现在又由他的手来扔掉，好像在叫他扔掉一些贵重的东西一样作难。我用脚踢着干菜串子，它们实在太陈旧了，好像叶面在失去水分的过程中，颜色也跟着蒸发退掉了。 奶奶弯腰把它们提起来，我看她提了两串不怎么重，就也过去试着往起提。它比我的身高还长，干枯的菜叶子轻飘飘的，一串干菜很轻易就被提起老高。我吓了一跳，垫着脚尖再往高提，还是那么轻，当初那些重量都哪儿去了呢？刚串起来的菜叶子，奶奶一个人拿不动一串，现在奶奶提了三串还不重，又往左手里再增加了一串。奶奶叹一口气，十分惋惜地说：哎， 去给牛吃吧。我们就真的放进了牛槽里，新鲜的菜叶子挂在木橛子上，一天天变干，终究也会变成去年一样的干枯吧。就像我有一天终将会长成奶奶一样的衰老。时间是一把刀子，悬在头顶上，一直一直地削切着我们的生命。虽然这刀子隐藏得很深，可是它削切的结果确确实实摆在每一个人面前。有一天，家里没酸菜了，不等我母亲动手，奶奶已经坐不住了。她先换了一个大水，坐在炕上梳了头，就去沟里担水了。头发没干，把帽子湿了，裹在帽子外面的手巾也透出一坨子湿痕。她顾不上管，小跑着去担水。奶奶一辈子都是跑着干活的，好像不抓紧干，活就会自己消失了一样，所以得尽快地干，干完了才能坐下歇缓。 腾缸是一件麻烦事，水缸自然好清理，把残余的水舀出来，拿净抹布擦了缸底，再舀一马勺清水冲一冲就成了。麻烦的是另一口缸，那是专门装浆水的缸，吃到最后酸菜捞完了，缸底残留着最后一点浆水，里面飘满了白花。奶奶趴在缸沿上看一下，吸一口凉气，先去后窑里取出两串干菜。秋后挂的干菜已经泛出旧色了，混杂在菜叶中偶尔残留的萝卜头的白顶也干了，一片一片抽搐收缩的像老人的脸，皱纹里落满了尘土。奶奶坐在门槛上往下解冰草绳，当时那么新鲜的冰草也枯旧了，黄黄的松垮垮的，很快就解下来了，堆在地上像一团解剖的肉，再也回不到当初赖以生长的骨架上去。锅里水开了，奶奶动作节奏加快了，一边洗干菜一边往开水锅里投，一会儿满满压了一锅，盖上大草锅盖往灶堂里加紧烧火。 好了，女作家马金莲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马金莲的写作源自一种强烈的表达需要。2000年，18岁的回族女孩马金莲从西吉县十字乡到固原民族师范学校上学，开始文学创作。学校文学社举办征文活动，她创作的《夙愿》获得了一等奖，后来又发表在当地的《六盘山》杂志上。马金莲把样刊带回家，父亲看了，弟妹们看了，都没说什么。她回忆，在我们那个村子里，生存，为生存进行的劳作始终是第一位的，别的都是其次。父亲已经被艰苦的生活压得失去了年轻时对文字的那份喜爱，他显得漠然。马金莲的父亲是乡文化站的干部，母亲是农民。曾受父亲影响大量阅读书籍的他反问自己，我在一家杂志发表一篇文字有什么意义？好像没什么意义，更多的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内心的喜悦吧。之后的坚持也是偷偷摸摸的，我不想让人知道，我更愿意一个人坚持和摸索。他说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我们生命的个体就是一粒粒微小的尘埃，我想做的是通过书写挖掘出这些尘埃在消失瞬间闪现出的光泽。从1987年的《江水和酸菜》这篇题材细小描写细碎的小说中，您看到生活的尘埃闪现出的光泽了吗？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《长生殿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演奏完毕，李隆基满意地说，爱妃，不知此曲叫什么名字？杨玉环说， 妾与昨日夜梦入月宫，见一群仙女舞蹈，一个个穿霓裳羽衣，妾想取这四字作为曲的名称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 李隆基拍手叫道：好个霓裳羽衣，真妙极了，快快将词谱赋予梨园，让永新念奴抄谱，爱妃亲自传授，叫李龟年教习梨园子弟，却不是好？杨玉环领旨，非常高兴。再说安禄山肚子里暗藏狡诈，外表却假装痴呆憨厚，争得皇上的信任。这家伙心怀叵测，狼子野心，企图谋反，每每遇事盛气凌人，飞扬跋扈。杨国忠几次启奏皇上说安禄山有谋反之心，李隆基不信。有一次安禄山带着随从大模大样的前呼后拥喝道而来，杨国忠见了大声斥道：安禄山，这是九重禁地，你怎敢在此大声贺电？安禄山怒目相对道：老杨，我做郡王比你当右相还早嘞，贺道一下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右相要想贺道还谈不上呢。这一句话把杨国忠气得火冒三丈，骂道：你罪责难逃，本为刀下之鬼，是我启奏上上才保全了你的命，难道你全忘了吗？安禄山冷笑道：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赦罪复官，出自圣恩，与你何干？两人互相攻击，争吵不休，一同来到太和殿上。杨国忠上告安禄山暗藏杀机，列出许多罪状。安禄山请求皇上除去凶恶，早绝祸根。最后李隆基对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开罪，下了圣旨道：杨国忠、安禄山互相桀纣，将相不和，难以同朝共理，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，克期赴任。安禄山谢恩后转身对杨国忠说：下官今日出任节度使，还会回来看你的。说罢甩袖而去。自从安禄山出任范阳，朝政大权由杨国忠一人说了算。李隆基不理朝政，每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。杨贵妃爱吃鲜荔枝，李隆基就敕令海南年年进贡荔枝。海南距长安几千里，使臣们日夜兼程，以快马传递。一路上不知踏坏了多少禾苗，踏伤了多少百姓，跑死了多少马匹，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6月1日是杨贵妃的生日，李隆基为贵妃大做寿庆，文武百官都来朝贺。杨国忠和三个姐姐为了讨好皇上，不惜万金到各处搜罗珍奇异宝，敬献贵妃。长生殿上大摆酒宴，李隆基一面往贵妃嘴里塞荔枝，一面传旨高力士命梨园子弟演奏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杨玉环上前道：妾只有翠盘一面，请试舞其中，以博天子一笑。杨玉环身着白袖袍，项挂璎珞，锦绣云肩， 下着大红舞裙，一身飞上翠盘，恍如飞燕游龙，意态横生，浓姿百出，好似天仙月中飞将。李隆基亲自击鼓伴奏，文武百官齐声喝彩，山呼万岁。7月7日是天上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这天晚上，杨玉环命宫女在长生殿上设一香案，摆上花瓶水果，跪在地上对天祈祷道： 妾身杨玉环，谦若馨香，拜告双星，愿钗合情缘，长久不断。 这时李隆基早已站在他的身后，发问道：爱妃祈祷什么？玉环说： 今日七夕之夜，特向天孙织女乞巧。 李隆基说：妃子巧夺天宫，何须再乞？杨玉环不觉涨得满脸通红，宫女们见此情景，急忙回避。李隆基拉着杨玉环的手说： 朕想这牛郎织女隔断银河，一年才会得一次，这相思之情真不容易呀。 杨玉环听罢，不觉落下泪来，说道： 妾想这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，却是地久天长，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长远。 李隆基替贵妃擦干了眼泪说： 爱妃说哪里话来，牛郎织女虽然地久天长，哪里比得上你我朝朝暮暮，朕与你的恩情岂为别人可比？ 杨玉环说：既蒙陛下如此情深，趁此双星之下，岂次盟约以坚始终。 李隆基说：朕和你焚香设案发誓。 于是两人各自拈香对天拜道： 双星在上，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，愿生生世世永相爱，千年万代不分离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事绵绵无绝期。 再说安禄山本来久途谋反，包藏祸心，命他出镇范阳，分明是纵虎归山。此时更是任意所为，无所顾忌。他统领32路将官，私招四方亡命之徒，又有同乡史思明相助，便准备起兵进关。有一天，李隆基和杨贵妃正在清幽的御花园中饮酒弹唱，由杨贵妃唱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清平调》，李隆基称赞道： 妙啊，李白锦心，妃子秀口，真双绝矣。 两人正喜滋滋欢愉对饮，忽然传来一阵击鼓声，跟着杨国忠慌慌张张跑来奏道： 陛下不好了，军情紧急，安禄山起兵造反，杀过潼关，不日就到长安了。 李隆基大惊道：守关将士何在？杨国忠道： 哥舒翰兵败，已降贼了。 李隆基吓得没了主意，当即传旨统领诸王百官即刻随驾奔西蜀逃难。